苏慕城为求命中，沐雨成风已经落得极低，低到已在剑客的攻击距离内。破空式一出，超强判定完全打乱沐雨成风身形，已经掐在炮口的一个技能攻击都没有来得及收回，一发炮弹偏着就飞了出去。黄少天丝毫不为所动，夜雨生凡提剑早已跃起半空，剑落长空，仙人指路，两个技能是如此快速的使出，放在普通玩家手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儿。剑落长空将沐雨成风的身形彻底捕捉，朝地面强压下去，而仙人指路出来的时候，沐雨成风的身形已在夜雨生凡之下，这既有着强力吹飞效果的技能，最终做出的吹飞效果却是让沐雨成风更强力的朝地上摔去。这骤然而来的一个推力让沐雨成风摔得更急，苏慕城原本准备好的瘦身操作的节奏也被弄乱，连忙再做调整，竟没来及，沐雨成风就这样直接撞在地面，一身重甲压得丛林地上的枯枝嘎嘎直响。双方角色的生命在这一瞬间又被刷下一截。夜雨生凡中了一个75级的飓风炮，再被蓄力的量子炮轰了个正着，一共只中了两个技能，却要了他11%的生命。沐雨成风这阶段中招则更多，从黄少天偷袭时的那一击，再到逆风刺、落凤斩，再到刚刚的破空式、剑落长空、仙人指路等等，都是伤害不俗的技能，而招招都中得极扎实。沐雨成风在这阶段生命下了有18%。最终，夜雨生凡生命还有37%，沐雨成风还有71%。两人的开局生命是63%对100%，就从这样的起点来计算的话，夜雨生凡损伤26%，沐雨成风损伤29%，黄少天以多伤害3%的优势略微领先，但这毫无用处。他从一开始就落后了对方37%，3%，这连差距的10%都没有。而现在夜雨生凡所剩生命更低，对黄少天来说越发不利，他已经不能再随便错过机会了。夜雨生凡自空中落下，冰雨剑光就已经朝着地上的沐雨成风扫了去，未能完成瘦身操作，这一记扫地攻击是无论如何也没办法避过的。而且背对来自夜雨生凡的攻击，这一剑之后，苏慕城是否可以把握好机会避开又一剑呢？唰，又一道剑光已经落下，随之溅起的却是枯枝落叶。沐雨成风已经一个翻滚半蹲在旁，炮口冰冷冷的对准着夜雨生凡，轰，硝烟翻滚着，炮口几乎贴面，如此距离的射杀根本没办法避过。但是黄少天却仗着出剑比射击发动更快，来不及避过，也将一剑斩到了沐雨成风的头顶，鲜血历史涌出。这时从苏慕城的主视角望出去，整个世界都是红的。荣耀就是用这各种各样的真实细节让玩家有着身临其境之感。沐雨成风已是血流满面，但夜雨生凡呢，近距离的炮轰完全没有躲，顿时被翻滚的硝烟所吞没，一下就被轰飞出去。结果就在倒飞的过程中，黄少天居然还又补了一剑，拔刀斩的剑光展开那爆开弥漫着的潇洒。待苏慕城看到剑光时，剑锋已经亮在了他的面前。黄少天这家伙居然是利用硝烟隐蔽了自己这一招的出手。苏慕城也正准备追加的攻击顿时被这一剑给斩偏了，技能索性就没出手，身形稳住后，面前硝烟已渐散，模糊中就见夜雨生凡落地翻滚折了相，就已经再度杀来，轰轰轰！苏慕城施展了个反坦克炮，一边轰击夜雨生凡，一边让沐雨成风退走。本场他打得强硬，但一直是有头脑的强硬，不是说强硬起来就无视双方之间距离这种事儿。当有攻击机会和黄少天进行交换时，苏慕城会和他来一场近身战中的炮轰， 但当没有这种可能的机会时，他也还是会尽量拉开距离，再寻良机。 怎么又想跑了？ 黄少天刷着消息，事实上他已经完全看出苏慕城的打法和意图。他退，说明眼下他找不到趁手的攻击机会，那么这种时刻就更值得黄少天来把握了。三段斩，叶玉生凡开了这技能进行移动，却没有走最短的直线，而是走了一个折向的迂回。这一手是应对飞炮走位很聪明的办法。飞炮走位，一来角色是倒行，所以正对身后，正面直追，那等于给予对方最顺手的攻击阻挠机会。再来，飞炮走位，空中想做变向，可不像地面行走那么灵活，所以应对飞炮移动，迂回在攻防两端都有便宜可占。但是迂回同样也有问题，因为所走距离更多，所需时间自然也更多，而飞炮移动速度很快，迂回真有可能扑个空。所以迂回走位也不是任何时间都可取，要看双方角色距离，要看发动时机。捕捉时机恰巧是黄少天的特长，这一三段斩的迂回走位完成得极其漂亮。观众从上帝视角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沐雨成风在调整炮口，试图追上夜雨生凡的走位，但是却始终落后了那么一个身位，直至夜雨生凡直接绕行他的侧翼上挑。一边迈来的夜雨生凡极其朴素的一个上挑攻击，却是攻在对手完全没办法闪避应对的死穴。飞炮空中移动的沐雨成风顿时被这一击给挑破身形，浮向了半空。苏慕城也在加紧操作，沐雨成风的炮口连忙就朝这端对起。浮空状态，说实话，枪械职业并不是特别害怕，因为他们射击产生的后坐力是可以让角色在半空中产生位移的，这可以破坏对手对他们角色浮空状态的控制。不过作为职业选手，所想的当然并不只是脱离控制这么简单，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尽可能地寻找可以杀伤对手的机会，一味的回避那从来都不是解决一场比赛的方法。然后此时沐雨成风的炮口一过，但是苏慕城的视角里却不见夜雨生凡的身影。唰，又一箭命中，一边攻击伤害，一边维系着沐雨成风的浮空。苏慕城的视角飞快将自己能转向的角度都扫了一遍，竟然完全没有夜雨生凡的身影。遮影步，现场沸腾。遮影步称得上是荣耀最顶尖的技巧之一，经验技巧都到达炉火纯青的高手才有可能掌握的技巧，在职业圈能漂亮打出遮影步的人一直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他一直就好像是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技术似的。而此时黄少天在将对手挑空的情况下用起了遮影步的技巧，这要发挥的无懈可击的话，胜利很可能就此奠定。 但是很难啊，李一博沉声说，想浮空连死一个枪械职业太难，更何况是枪炮师，更何况是枪炮师的顶尖高手苏慕城。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潘玲这时都有点无心解说了，这场战斗太刺激了，双方你来我往，谁也没有占据过完全的上风，各种精彩高端的操作和技巧接连不断地展示着，现在遮影步也终于有机会登场，黄少天能对苏慕城施展好这技巧吗？这一合他能追平夜雨生凡一直以来的劣势吗？所有人望着夜雨生凡掌中的那柄剑，望着由那柄剑引发出的一道又一道的剑光，他们交织着闪耀着，将沐雨成风置身其上，让他不停地翻滚着。但是苏慕城居然毫无反应，作为一个枪械职业，这种时候哪怕胡乱找个方向普通射击，那对对方遮影步的控制都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和干扰，但是苏慕城却一直没有这样做。沐雨成风一直被夜雨生凡挑在半空，而他似乎只是在转动着视角，在寻找机会吗？想直接制造反击？被遮影步控制，先脱身才是紧要的吧。 这个时候还执着于反击，宋城是不是有些过分自信了？沐浴成风的生命在不停地滑落着，1%、2.3%、0.9%、4%，一击又一击，不同程度的伤害，或低或高，哪怕是用来调整沐浴成风浮空状态的，此时都会在他身上留下伤痕，伤害迅速的堆积，沐浴成风的生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停滑落。60%、50%，两个角色之间的生命差距正在被不断的抹平。还不动，星星的支持者们都有些坐不住了，谁也搞不清苏沐橙到底在想什么。黄少天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大家只注意到沐浴成风一直没有开火，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虽然没有开火，但是沐浴成风的手炮炮口却一直在调整角度。黄少天将这看得很清楚，因为他要防着沐浴成风开炮制造位移，那么提前看清楚他炮口的朝向，自然就知道他位移的方向，也就可以提前控制。对于人人知晓的枪袭不好控制的浮空状态，黄少天一早就有做好准备。但是沐浴成风始终没有开炮，黄少天此时却身心疲惫。苏沐橙完全意料到了他会对炮口的移动提升做出防范和准备，所以他只是将炮口不住的变化让黄少天调整来调整去。这短短的数十秒，常人根本无法知晓黄少天是多么的集中精神进行操作，只是遮影布就已经很高端很复杂很耗神的了，而现在苏沐橙却还用了这样一种手段给黄少天制造更大的负担。不对，当黄少天意识到不妙时，他已经力有不逮，他赫然发现他竟然没跟上沐浴成风的节奏进行调整，对机会无比敏锐的他这一次在战斗中嗅到了一个对他而言无比凶险的机会。